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的朝鲜革命博物馆进行了现场指导。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查看朝鲜革命博物馆各处，具体地了解了改建情况。他观看着各个展示里悬挂的白头山朱觉伟人照片和展出的史记资料以及史记物，高兴地说，学术体系的构成搞得很好，做到按照内容和时期直观而生动地展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从展示形式到灯光效果等一切都令人满意。他说，圆满改建朝鲜革命博物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朝鲜革命博物馆里浓缩着朝鲜革命的整个历程。它名副其实是一个我们的金日成同志的革命博物馆，我们的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博物馆。朝鲜革命博物馆让人清楚地认识到朝鲜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要走的行程浮现在眼前。朝鲜革命博物馆是我国军民的思想精神支柱和灯塔，是一个国宝中之国宝，革命的教科书。金正恩同志说，要打开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全盛期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意志。今天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重大问题。他接着说，朝鲜革命博物馆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并做了博物馆管理运营工作方面成为指针的教导。金正恩同志会见朝鲜革命博物馆馆长、抗日革命老战士黄顺基同志，关心他的健康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朝鲜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讲师将圆满完成自己为时代和革命所承担的光荣的使命和任务，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同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所长金真任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赵永元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余生华同志和国务委员会设计局长马元春同志。